冰任人挑选。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请剪掉那些情节，让我看上去体面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 这一首来自薛之谦的《演员》，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跟着去轻声哼唱起来。那其实呢，也是最近一个朋友失恋了，昨天晚上拉着我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，周啊，也是感慨，八年的感情无疾而终了。所以今天来听一听这一些歌，就是我们在深夜的时候可以去疗伤的歌曲吧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。这里是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其实刚刚这首歌曲呢，也是薛之谦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哈。那个当年曾经说着来听我的歌吧，不要钱的薛之谦，那最近也是开了一场演唱会，终于可以看到他在演唱会在万人中央去闪着光芒唱着歌了。有的时候音乐总是有一种魔力，可以去给我们一些治愈的力量。而这一首歌呢，就是当时莫文蔚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了。这首歌的词作者当时是陈小娟，她当时花了6年去写的这一首歌。而最初的灵感呢，是她在纽约的时候，当时听到一个女爵士歌手去演唱，特别感动，就写下了歌曲的前半段。但副歌的时候却一直卡住，好像想不出来怎么样去谱写，所以最后我们听到这一首歌也是一个意外之喜。这一首来自莫文蔚，爱。 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。有种真爱不是我的，结果的话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回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。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的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

和你相遇在街角的咖啡店，对你说一句嘿，好久不见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分手是一个特别难以再次见面的事情，因为见面会想起更多两个人在一起的经历。刚刚这首歌就是来自陈奕迅非常经典的这一首好久不见。之前看到《欢乐颂》当中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小包总在邀请安迪去参加自己朋友婚礼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就不怕我和这个前女友，我们两个人相遇在街角的咖啡店，还坐着聊聊天？”所以由此可见，这首歌到底有多么的深入人心。不管是走过多么曲折的路，都会期盼再次相见的时候，那些熟悉的人能够出现在眼前。这一首《好久不见》，希望可以疗愈你心中的创伤。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。我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他的歌曲哈，我说他的声音就是一种和自己的清秀的外表有很大反差的这种声音，他就是陈鸿宇。而这首歌是很多人认识他的一个开始，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，就是他非常著名的这一首《理想三旬》。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一首来自陈鸿宇的歌曲，感受一下在三旬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呢？ 时光暮色苍白，旧铁皮往南开，一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不动情的咳嗽，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，琴键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，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，它碎成年代。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，只是没抵达的存在。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，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，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，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，弄脏了每一页是吻最疼痛的告白，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，就老去吧，孤独别醒来，你渴望的离开，只是无处停摆，就歌唱吧，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，只是没抵达的存在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就甜蜜的忍耐，繁星仍是窗台，光影跳动着，像在困倦里说爱，在无谓的感慨，以为明白，梦到他的地方，竟已爬满青苔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 一首《空白格》来自蔡健雅。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蔡健雅的歌曲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仿佛在说着自己故事的感觉。那这首歌也是她当时用五分钟去将词曲创作完成的歌曲。当时在录制的过程中呢，蔡健雅曾经几度哽咽，因为她觉得把这些情感写成创作的时候，就好像把故事掏出来讲给别人听，好像是自己的情感找了一个出口可以宣泄出去。我可能觉得很多时候去安慰一个人的话，语言有一些苍白，那这个时候不妨就用音乐吧，在这些歌声当中去寻找那些可以治愈你心灵的力量。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。真的，在我小的时候很少听周杰伦的歌曲，就小的时候这个词儿我有一点不好意思哈，但其实那会儿就是在初中高中的一个时间段，可能是为了想要显得自己独特一些，觉得大家都喜欢周杰伦，那我就不要听。但其实自己在现在反而听了很多周杰伦的歌曲，发现真的很不错。而这一首歌也是我的青春记忆了，当年的那一部电影叫做《头文字 D》，我不知道现在的朋友有没有听过，有没有看过哈。那部电影当中，我记得周杰伦去开车那个画面是非常的炫酷，而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作为一个青年偶像，一直在坚持音乐创作，自己的才华也得以展现，是非常的棒。这一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那些年和你一起看电影的人呢？这一首 一路向北。 这种外面还

像希望炼成钢，再多伤又怎样，这倔强依然坚强，我的梦想 所有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吧。这一首来自梁青的《远方》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刚刚听到前奏的时候，有一种我在美国的西部在走在大路上的感觉，但听到后面的话，反而这个被歌词拉回到现实当中，好像自己马上要踏上火车去到另外一个远方。现在听很多治愈的歌曲，说说你在失恋的时候可以听一些什么歌曲来给予自己力量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我觉得感慨一下哈，这部剧的一个主演呢，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梅长苏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胡歌。而这部剧呢，是他当时大火的一部剧，也是我们很多人认识胡歌的一个开始，就是《仙剑奇侠传》。而这首歌就是片中的一个插曲，这首歌的演唱者已经在天堂了，而他的这首歌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也许当你有这样的情感经历的时候，可能你会想起这一首歌吧，这一首《一直很安静》。终于相信，分手的理由有

曾叫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没到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我都活过，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，全世界却倾听你，一朵一朵，一首一首的曾经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，不曾叫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我都活过，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 电影当中的情节在刚刚这一首歌曲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。全世界谁倾听你，这是来自林宥嘉的一首歌曲，而我们听到了其中有一段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设计，非常的哀伤这种感觉哈。哎呀，这首歌总是会想起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些情节。电影讲述的就是几段年轻人他们的爱情，那每一段爱情可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曾经经历过，就是一种幸福吧。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和林宥嘉有关系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它是由徐佳莹去翻唱的林宥嘉的一首歌曲了。如果我说到这里，你会不会想起来呢？在《我是歌手》的第四季，当时的第十期的时候，徐佳莹翻唱了一首林宥嘉的歌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一首《浪费》，而这首歌也是当时炎亚纶的一个爱情故事的编写的歌曲。多久了我都没有变，而爱你这件事整整六年。 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，有一个人能去珍贵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撑得下。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。 来自拉拉许佳莹的这一首《浪费》。其实很多时候呢，你说谈恋爱就是一种浪费感情的这样一个过程吗？也并不是。所以很多时候去尝试本身是没有错误的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刚刚也是突然间想到，时间过得这么快。最后这首歌呢，来自简弘毅，他的一个翻唱。简弘毅的声音呢，也是非常的有磁性，很多人叫他火山音简弘毅。而这首歌呢，就是田馥甄的一首歌曲。曾经简弘毅有一张专辑是专门来翻唱这些女歌手的歌，而这首歌就是田馥甄非常有名的那一首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唱出来可能更加诚实，更加普通的这种面对感情的伤害，心中这种不甘心的感情啊。所以看看时间，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，也希望在今天你能有个好的心情。这一首来自简弘毅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 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击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，夜长梦还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但是那些快乐多难的美好，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，才敢撑着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，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，最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，夜长梦很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最好别来要认错，你就不要想我到疯掉，明明你也还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什么我们要错过，夜长梦会多，你